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Kellen。 大家好，我是 Maddie。 Maddie 自我介绍一下吧。Kellen 已经做客好几回了，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了。 我是新加入凤凰 U Radio， 对，现在在凤凰 U Radio 应该说是在音乐台这边啊，专职来做一些贡献。最近也是在做自己的节目的 Matt Store，然后同时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凤凰的音乐台的这个音乐内容能够更加的丰富，做一些贡献出来。对， 今天我请两位来哈，咱不聊音乐，其实两位呢都是音乐编辑、音乐主持人。我想聊一个还有点沉重的话题。昨天我就在微信群里面，因为三地话新闻我开了一个微信群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博上找找，然后扫进来大家一起聊天。我说我们今天聊抑郁症，我说这个大家估计也是最近被这段新闻狂轰滥炸，就是美国的那个罗宾威廉姆斯他是抑郁症自杀。我觉得其实挺可悲的，因为抑郁症自杀这个话题其实挺久的了。在中国之前我听很多官员自杀，然后很多媒体人自杀，而且是都很成功的或者位高权重的一些人士哈，大家就有过讨论，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这次频繁的和既往是被洗白的。你看所有的一些大的媒体他们都在讨论到底什么叫做抑郁症，什么人群容易得，大家为什么得了之后怎么办。那你是因为一个美国的巨星他突然之间陨落，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大家看似熟悉其实又陌生的这样一个病症，大家现在这个关注程度呢是远远超过从前。那我昨天说我要聊这个，群里小伙伴就说周末了啊，咱聊点轻松的行吗？我说不行，咱们这个可以趁着周末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今天早上呢就去联系了安安，其实也是咱们的一位嘉宾主持人，他是专业的心理学家，然后我就问他一些问题。我听完他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因为他描述的某些症状我都可以自己去那个找到空跟我自己对上号。所以今天可能我们等会儿描述的一些病症哈，我想多多少少每个人在你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学习当中，你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但是是不是压力大就等同于抑郁症？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除了影星之外，还有一些什么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崔永元，他们都得这种病。所以我有一个长期的印象就是得这种病的人他是精神上是比较富有的人，就是说他容易是在内心啊他有强烈的自我冲突的人，想得多。我说是不是这种想得多的人就比较容易得，你这样没心没肺的是不是就不容易得，这是我的一个印象。而且我最先知道抑郁症的就是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象也是因为崔永元。 Kellen 可能不知道，长期在香港，你知道崔永元这个主持人吗？他在大陆非常非常火，之前跟方舟子讨论这个基因转基因的问题，他一直相当于在发动一场风车大战，有人说像堂吉诃德似的。 他最早应该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他主持一档节目叫实话实说， 对，特别特别火， 就是他是比较 形象非常幽默， 对，风格和央视当时的节目就非常高大上，非常微金正座不太一样，你会觉得 接地气的， 邻家大叔的在聊一些家常事儿，而且呢有的时候一句话会让你觉得透着一种特别实诚和实在的劲儿。对 对，当时呢他就是那种形象，就刚才 Maddie 讲的非常幽默，而且你很邻家的那种，完全不觉得跟你自己有距离感，他就是你身边的一个这么一个大叔大哥的形象。然后有一天他是上那个实话不是实话实说，这个艺术人生，就是朱军采访他，他不是面对面，他做了一系列的就几个媒体人然后聊他的心理状况。因为当时就闹出来说他失眠嘛，就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然后就问他是怎么了，他说他自己是有抑郁症。然后我当时我想抑郁症看不出来啊，他看上去那么乐观的，经常给人带来欢乐的话，怎么会得这样的一种病。然后后来你就会对这个病症只是有了一定的印象，但是我当时完全没有说我要去怎么样找寻原因啊，就探究更多的一些东西，我会觉得这个东西离我很远。但是后来工作之后呢，你发现哎，好像有的时候吧，这些就抑郁这个词就慢慢的你会在心里有一些 思考说我会不会也有一样的这些问题。 其实媒体人他因为他的压力非常大，得抑郁症的人很多，但是呢有些人他会采取一种比较保密的状态，因为有，虽然说现在我们接受的教育其实很普遍了，那大家会觉得说你感觉到心理上有些情绪的问题去就医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即使是从我自己观察到的现象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人会有这个勇气，他们还是很担心说我去就医，然后如果被我的同事或者单位里的人知道了，那可能会影响我的就业。那么在几年前或者最近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公司里面上班的人，他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然后呢去就医，但是感觉好像没有一个挽救的一个希望，同时呢他又觉得好像会拖累到家人，成为身边人的一个包袱，最后呢就会留下这样的遗书。上面呢你会发现他们的思路非常清晰，也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抑郁症是一个会让人完全一塌糊涂的一个病，但不是。你如果去网上去看很多的关于抑郁症的信息，其实之间有互相非常矛盾的地方，这是我觉得抑郁症是一个很需要全社会大家来一块儿关心的一个议题。所以我很同意你刚才说，虽然现在到了周末，但是借着罗宾威廉姆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大家来关心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获得一些常识性的这个普及。 对， 我觉得抑郁症其中一个会被大家有点忌讳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在 mental disease， 就是精神类疾病的这一科底下。那大家如果没有很多的知识的话，很容易把它跟精神病有所联系，就是在电视或在媒体的那个表现里面，你会发疯发狂啊，你可能还会有伤害别人的那种行为，反正就是等于疯了的那个。那我觉得大家因为精神类疾病会有这种 stigmatize， 就是被，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文是不是叫被丑化，会安了很多不同的标签在上面。但是那个就像刚才 Mandy 讲的那样，忧郁症其实跟那些疾病其实是另外的一个病，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大家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在媒体或在社会的讨论不够多，很容易会把这些类似但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那大家就会生产很多的那个恐惧。 对，两位都做音乐，也对很多的国外的一些艺人，包括国内的一些艺人的一些人生经历啊故事非常了解哈。你像罗宾威廉姆斯，他这次去世之后，很多人就翻，大家会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不是你在平常影视剧当中在舞台上给人带来欢乐的一些角色，喜剧演员就更加容易得。我想起来有一个段子，我就是说的是个笑话，说这个卓别林他也得了抑郁症嘛，然后他就去找医生，他就说医生，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好的办法来治疗我的抑郁症，因为我很不高兴。然后医生就说呢，你为什么不去看小丑的演出呢？我保证你看完之后会哈哈大笑。 我看我自己吗？ 他说但是医生，我就是那个小丑。所以我会觉得像这种哈，在人前可能非常欢乐热闹的这些人，人后他面临的更大的一种孤独和，也不能说落寞嘛，至少是内心有着强烈的冲突。不知道两位就是接触这么多，其实真的接触很多明星，你们两位经常会有一些大明星的来访什么的，也看很多的这些故事哈，有没有这些印象？ 我想说一下，就是在那个 Robin Williams 他的那个信息出现了以后，24小时以内，在 Google Search 里面，那个 depression 加 comedian 就是忧郁症加喜剧，就讲喜剧的这个 search 已经超过1.5 million， 就是150万个 search。 因为他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给大家带来欢笑 的 人，他应该是也很会调节自己情绪了，但殊不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 的 误解。 我觉得我们的印象里面其实有好多这样的喜剧演员都有抑郁症，像那个 Mr. Bean Rowan Atkinson， 对，他也有。然后我们知道在像全媒的朋友讲，像周星驰还有张家辉，他们是香港非常著名的，就要做很多喜剧，他们私底下都是特别特别严肃的人。 对， 然后 这是很奇特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就是幽默呢，它其实是需要人生阅历，它是浓缩了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和思索体悟，所以我很敬佩和 重庆这些喜剧演员，他们真的是把自己人生当中浓缩的精华毫无保留的在舞台上和大家来分享。 嗯， 那至于刚才你说为什么会有一些明星好像你觉得他们得这个症抑郁症的几率更高一点，那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一个公众人物。 嗯， 那公众人物在大家心目当中会有一个自我，在他自己的心目当中又有一个自我，那么这个公众眼中的自我和他自己真实了解的自我中间是会有些偏差。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在想我塑造我公众的自我和我自己平衡我自己内心的自我的时候会有些割裂感，那这个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他。 就是我印象当中啊，一些主持人他们也是这样，就是我那天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一个他原来是央广新闻频道的一个主持人，就是新闻节目的一个主持人，他呢就是后来辞职了没干了，但是他就写自己得抑郁症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广播里面听的声音是非常知性的，就是新闻主持人的感觉，可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一塌糊涂，不是说他的生活一塌糊涂，就他的精神状况，他会焦虑厌食甚至自残，觉得完全活着没有意义。就是当时看完之后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诧异哈，你在广播里面你要用声音去感染别人，或者说你想要给别人带来的希望给别人带来的是一种正能量，但是想不到你自己却是一个充满着负能量的一个形象，这个给外界的这个冲突也是非常大。还有我还看过其他的，像什么汪涵，就是湖南卫视的一个主持人也非常有名嘛，还有什么何炅，就这些人的故事有一些深度访问，他们就会讲到自己平常生活里是什么样子嘛。我印象当中生活里面的他们都是非常沉默的，就是基本上是在听别人讲，自己在生活里面只是一个倾听者，他们尽量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要保存体力啊，养精蓄锐啊，最后你要发光发热，能量是要在舞台上带给别人的，就生活里面他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和细致的观察者， 一方面 他都是在看别人。 对，你说的其实一方面是说要保留一个养精蓄锐 能量， 还有一个就是作为他们的职业来说的话，对人性的观察， 对 必须要很深刻和到位，那样的话能够帮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些浓缩的发挥，所以从他的事业的特色的角度决定了他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怎么说面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而且还有一说，就是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喜剧效果都是所谓的 dark humor， 就是黑色幽默，那可能他们在观察，就像 Mandy 刚才讲观察这个世界和人性的时候要更深刻，那他可能可以更要发掘世界上的一些荒谬和一些奇怪和黑暗的地方，这应该也会对他们有影响。更重要的是，其实喜剧我们看起来是很简单，就是引大家发笑嘛，但是特别像美国的那些 stand up comedian， 他们是每一个碰每一个笑点都是非常严谨， 对， 经过很多很多的练习，重复的练习和那个设计才出来的，并不是我们看到那样就是随便站上去就可以讲了，它里面需要的那个能量不是我们平常人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确实确实啊，这次也是因为一个巨星的陨落，大家呢对这个病症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那当然会有些很技术性的问题，就真正是心理学方面来分析来说的话，它有一些很严谨的指标。那我来等会儿放一段，就是早上对安安老师的一段录音的访问，他也是解答了我心中的一些疑惑。三句话前面我们稍后回来一起来听听对安安老师的这段访问，稍后见。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Kellen。 你好，我是 Maddy。 好，今天我们聊这个抑郁症啊。我看到，有一条微博，那是写在2013年的2月16号，一个叫做Selina 的女孩，她呢最后是抑郁症自杀。她就写了一段非常冷静、清晰，但是很痛楚的一段文字，也是 也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他这么写，他说抑郁症太痛苦了，世界变得黑暗扭曲，再努力也感受不到任何的美好，想什么都想到死，抑郁多年一直没法完全感受到正常人的乐趣和追求，只是以为自己生性冷漠被动。元旦高烧三天之后开始经历抑郁症爆发，整夜失眠，兴趣欲望全部消失，抗拒交流，变得邋遢懒惰，身心全面恶化。春节前呢，在安定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发展至今失去大部分记忆、思考、交流和行为能力，没有方向感，无法组织语言文字，大脑仿佛被绑架，甚至连点餐和发邮件都难以顺利完成。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更像恶狗一般噬咬身心，请大家理解我的挣扎和无奈，原谅我的自私和懦弱。再见，爱你们。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其实尽管他选择了离开人间，但他的这个遗书写得 非常的 清晰， 有条理，而且我不像他说的自己语言能力退化、组织能力，他写的还是有，甚至有些文采在里面。但是他这是留给世界的最后一番话哈，看到他的这些病症，我觉得很多患抑郁症的人可能都是共有的这些特点啊。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病症？刚才 Kellen 讲的，它是属于一种精神类的，但是它跟精神分裂症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很多技术性的指标，我们来听专业的心理学家安安老师来为我们详细的解析。我有一些长久以来的困惑，也是向他请教。我有一些印象，可能也是刻板的印象，就是我以为是看起来比较内向的人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得抑郁症，但是后来又发现呢，很多表面上开朗活泼的人，很能给周围的朋友带来快乐的人，他们也会得。那是不是抑郁症跟开朗和内向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要讲到那个人格分类哈，在这个我们心理学里面我们讲最基础的一个人格分类叫做五大人格分类，然后把人分成，就是它不是分类型的，它是根据每一个人都有五个面相，当中有一个面相叫做内向外向，然后这个五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面相叫做这个神经质，然后还有所谓的开朗性，开放性，然后还有一个是坚毅程度，然后还有一个是所谓的这个亲和度，那在这五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五个面相上面拿到一个分数，然后这五个面相是互相独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内外向跟所谓我们在讲忧郁症也好，或者是一切的这个精神疾病也好，通常跟他最有关系的性格就是这个神经质，通常神经质越高的人，他就越容易患上这些心理疾病。那这五个面向其实是分开的，是独立的，所以我们说内外向跟你会不会得到这个精神病没有关系。会不会得到精神病要看你在人格特征里面你的那个神经质的程度高不高，如果高的话你就更有倾向会容易患上。 就是我还有一个印象，你像比如说演艺界的像什么张国荣啊，或者作家三毛啊，或者大陆的有一个很著名的主持人叫崔永元，就是让我感觉到得抑郁症的人是就比较精英的，或者是文化人，是想的比较多的人，可能是比较敏感的人，就是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比较高级的病？ 其实神经质一个最通俗的比喻来说，就四个字叫多愁善感。那所以你刚刚讲到我们说这个文化人里面，我那个多愁善感的比例很高，因为大家就是特别有感觉，所以可以写出很漂亮很美丽的诗也好，歌也好，这些东西。对，所以相较来说，如果你把它拿去跟一些我们说做劳力工作的人相较来说，比较神经质的人，因为他从小可能他就比较容易多愁善感，所以他在那一些比较文学啊或者是艺术方面，他自然而然显现出他的长才，他就比较容易走入这个文化的圈子。那如果你从小对于这个没有什么 sense 的话，你可能是做劳力工作或者是做一些技术工作的话，你这个神经质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你容易患的程度就没有那么高，的确是这样子的。 我还看到一些就是行业里面的医生，我看到这是北京的一个医院的一位主任医生，他是有20多年的行医的生涯。那他的观察呢，就是在大陆啊，有这几类人比较容易得，一个是演员， 然后还有公务员、还有媒体人、还有警察、老师这几类人比较容易得。他说这个公务员因为他有的守法有的不守法，那记者有的就是操守比较好、有的操守不好会敲诈什么的、警察也是有好警察、坏警察，而且呢这些行业里面看起来是收入差距非常大，就是他们的一个表现就比较焦虑和压力大。那其实就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神经质多愁善感之外，是不是外界的诱因、外界的环境也会给患上抑郁症带来很大的影响？ 其实刚刚讲到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精神疾病的发生里面，我们要讲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自己的特质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环境因素。其实就像一个种子，如果它带有某种的倾向，然后你把它丢在一个有水然后有土壤的地方，它很容易就会长出芽来。就是如果那个种子，那如果我们说这个精神疾病是一个种子的话，但是你要给它适当的环境它才会长。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你天生的个性里面有刚刚提到的这个神经质，然后我们就又把你放在一个所谓压力比较大的环境里面，那你这个种子就很容易发芽长出来。刚刚凡素提到的在老师、警察跟公务员，其实这个我们在一些心理压力的行业调查里面，这个三个是我们所谓叫做 burn out， 就是工作倦怠感最高的三种行业。对，所以其实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本来就承受很高的工作压力。然后还有一个是医护人员，就是医护、老师，然后公务员，还有你说的警察。这四个行业都是工作倦怠非常高的，因为在他们的环境当中，现在就是他们要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医护人员、老师他们可能还有就是收病患的压力、招生的压力、业务的压力。那警察更不用说，他每天就是他可能又要应对这个，公务员也一样啊，机构里面的这些 political 政治角力斗争，然后对外他要应付很多的这些事情。所以在那样子压力大的环境里面，如果他们本身又是一个比较具有这种神经质倾向的个性的话，就很容易引发了。 那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我看到有些描述说抑郁症生不如死，有人会选择自杀，这是夸张还是现实？ 抑郁症的症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生理的部分，生理的部分就是譬如说你常常就是心跳很快，胃肠不舒服，然后就是生理的症状是很就是一切焦虑紧张，我们在生理上都会有所反应，血压比较高，对，然后可能就是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这一些反应，还有睡不着觉啊，这些是生理的。那在这个症状检测里面，有大部分的指标都是靠这个生理指标先来看你有没有这个焦虑紧张。那焦虑症跟抑郁症最大的不同啊，对不起，还有一项就是我们情绪的。情绪上面你觉得焦虑紧张，然后我们说很 down， 就是很 沮丧， 很低落。 对，很低落，你可能根本不想出你不想出门，你不想去上课，你只想躺在床上，对什么事都无精打采，做什么事都感觉不到快乐，那这个是情绪的。那么抑郁症跟焦虑症最大的分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所谓认知的部分。这个认知的部分就是前面如果你有这些生理症状，然后你的心情也很糟的话，我们可能说你是有这个焦虑症。但是如果你多了一项叫做认知因素，这个认知因素讲的就是脑里面的想法，你的想法是觉得人生一切都很没有意义，然后我做什么事都会失败，然后我觉得看一切都是很负面的、很灰色的，就是含有这个想法的成分的话，那我们就说如果你这三样都有，那你可能就是患上抑郁症了。对。 那这个他必须得看医生吗？还是说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来战胜他，最后痊愈？ 应该是这样讲，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我们讲有精神科医生还有心理咨询师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学家，对。精神科医师通常会靠药物，就是刚刚讲到其实我们的想法情绪很大部分跟我们脑里面的神经分泌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可能透过一个生理的因素去矫正你的这些想法。 嗯， 那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学家他是透过认知的改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抑郁症里面其实他有很大部分是因为我首先是我有这样子负面的想法，我看什么事情都不对劲，所以慢慢的就是我的整个情绪生理都围绕在一起，都受了很大的影响。 嗯， 那如何去矫正这样子的思想，这个是心理学家做的。那当然你说可不可以自愈，我也看过很多很多自我应该是说他去寻找很多的方法，他不见得去寻求了专业的帮助然后他也好起来的例子其实也是很多。 嗯，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有几点，如果就是听众朋友不就是觉得说好像还没有到那一步要去寻求专业帮助的话，可以先试试看的。一个是运动， 嗯， 这个运动绝对是可以改善我们脑筋里面的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 嗯， 然后可以疏解压力，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治疗方法啊。然后再加上很重要是社会支持，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你旁边有同伴来支持你。很多抑郁症的人他就关在家里都不出门了，那其实你去这个机构团体里面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医生或者是心理学家都会鼓励你去参加团体治疗。 嗯， 在这个团体治疗里面其实你得到很多所谓病友的互相支援和帮助，那人是需要这个东西，而且在生理上也验证说当有人关心你，然后当你对别人倾吐你的不愉快然后互相支持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 oxytocin 就是催产素整个快乐激素也都上扬了。 嗯， 对，那所以去找到你的社会支援团体很重要，你不见得要去参加团体治疗，但是你要有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在旁边支持你，而且你不要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因为一定要出去社交。 嗯， 这样子。对， 但是我也看到 这是第二个。 对对，你接着说还有第三点吗？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你自己要会去应对你的负面思想，因为其实抑郁症很大部分是人一直在跟自己的负面思想不断的在你的脑筋里面跳出来。 嗯 嗯，可能就是就好像你戴了一个墨镜看这个世界都是黑的，所以很重要的是当你发现负面思想占据你的头脑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不见得要去排拒他抗拒他，但是你可以跟他和平相处，就是你知道你有这样负面思想，但是你同时可以选择用一个正面的眼光去看世界，这两件事不冲突，它可以同时存在。 嗯， 这个是所谓的认知上自己要去调整的。 嗯， 大概就是这三方面。 是刚才你说到要有一定的社群，就是要有朋友亲人在旁边支持。 对， 但是我就发现有这么一种情况哈，就是有朋友、他们的朋友确实得了抑郁症，他们很想去帮助他，但是他们会使用一些让患者看来是没有用的方法，比如说鼓励他你要坚强啊，跟他谈话啊，然后跟他疏导啊，但是对方觉得你还是根本不懂我，或者说你做的这一切都是无用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想要去帮助他，可是也有一种无力感，对于想帮助的这些朋友来说，他应该怎么样去干预？ 对，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就是一般的朋友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不要被他拖的往下沉沦。 嗯， 因为你可以发现有很多状况是、有些朋友听听就说对，就是哇，这个我本来没有，我本来还好好的很正常，旁边多了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整个人非常的负能量，然后自己也变成一个负能量，好像别人一直在往你倒垃圾。我觉得就是你首先要知道说我不是今天来跟你一起承担你的痛苦的，不是，我是来带领，我是来跟你一起去追寻快乐的，要有这样的概念。 嗯，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帮你分担痛苦，对，但是事实上这个负能量是会越滚越大的。所以我们比如说今天如果你遇到一个抑郁症的朋友，你甚至 可以在他讲一些很负面的话的时候，你不用去说同意他，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说呢，像樊素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要坚强啊，其实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其实你就是听一听，稍微听一听，让他知道你在关注他之后，然后你就可以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讲这些东西，我们试着去做一些让我们都开心事，譬如说我们去吃一顿好吃的下午茶，去吃一个很美味的甜点，然后我们可以去海边走走散散步，就是你带着他去做一些正面的事情，你不要坐在那边一直听他讲，因为这样子负能量会互相传染，那你去鼓励他坚强，你知道他已经在那个很低的状态，你用语言去鼓励他是没有用，你不如带着他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一般朋友，或者是你没有受过专业心理学训练的人，如果你要陪伴你旁边的有抑郁症的朋友或家人的话，这样是更好的方法，不用透过语言，你就直接是用行动上的陪伴还有鼓励，带着他往积极正面的方向去走。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访问呢，是来自于安安老师，也是我们凤凰 U Radio 一档心理节目安心 So Good 的主持人，他是专业的心理学家。他其实讲了非常多的干货哈，就是很多也是一般人会以为的误区，像焦虑跟这个抑郁还是不一样的。他抑郁症的断定的话，他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指标，而且呢它确实是一种病，就是不是说你因为意志不够坚强啊，什么你性格不够开朗啊，就这些原因，而且甚至是就刚才讲到它是有一些明显的性格冲突的人可能更加容易得。那我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比较完美主义的，就是你本身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然后又克己，就经常会自责，会这个自己有内疚的情绪的人，不是非常善于跟人沟通的人可能比较容易得。 我觉得抑郁症这个问题其实旁边的人如果没有得过的话他是很难去理解的， 对， 如果你能理解那可能你也得了 完了。我刚才采访安安的时候他讲到中间几个地方我都心里有点想哭，你知道吗？就是哎呦怎么办，我感觉我都有点那个倾向。 网上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测试， 对对对， 你可以测一下。还有就是说每个人生活当中碰到压力的时候都会感到沮丧挫折失望闷的时候，但这个东西呢和抑郁症体会到的那种 不一样是吧， 是不同 层次的， 因为我们那种是情绪上的低落，而抑郁症呢它是脑部的生理的病变，这个是在医学上面通过扫描你的脑部是可以看到，就是你的脑部的某些部位是萎缩了的，那么用药是可以就是帮助你达到一个缓解，但是说呢之后你是否能够真正的走出来还是可能要取决于你这个人是否能够发现自己性格上面不完善的地方，还有看待人生看待生活的一些角度能不能更加的包容，包括对自己也包容一些，这个是否能够完全走出抑郁症的一个 而且我 后面的事情。 刚才上节目之前樊素就有跟我们讲这个感受，然后我有跟他讲，因为有一段时间香港的媒体很喜欢就是列出什么十大忧郁症或焦虑症症状，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念书就觉得妈呀我中了好多项哦但是然后报纸还有下面还会有一句说 如果你中了多少项你就有是吧， 他不是说其实惧怕自己患病也是焦虑症的一种但是呢后来我们也有一些就心理学的同学也就是刚才麦丽讲的那一句，它是一个非常长时间，就不是我这个心 突然之间就这一两天情绪比较大， 我这个星期心情比较不好因为有些事情但是它的那种是一个非常 长时间的， 然后非常多项，然后更重要的是他完全看不到希望，而且也是一种他真的是一种病，是要吃药来治愈，并不是说我只要我跟自己讲我要向什么好的方向去想啊，我坚强一点啊就可以克服， 很难哈。我知道其实你们身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亲人或者朋友得了哈，我们多讲几个实际的案例吧，因为我说实话我只是 好奇，但是我身边好像真的是没有人他们跟我分享过得抑郁症的这些经历，多半啊即使表述的话也可能有这个倾向，就是说可能就是刚才 Kellen 你讲的那个情况，只是几天短暂的时机，或者女孩子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都难说啊，可能这个原因 不一定啊，男孩也有大姨父啊 好，等会儿你们来讲讲这个实际的故事，我非常想听。三句话新闻稍后继续。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的，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Kellen， 我是 Maddy。 Kellen 家族里面是有几位得过这个是吧？ 应该有一两位吧，但所以他们说我是高危 但看你现在表面上不太像 我觉得还好啦，因为我觉得重点是你自己要有那个 alert， 而且还好就 touch， 我觉得我现在生活里面因为也有很多朋友啊，我觉得自己就算遇到有不好的事情我还是就保持一个感恩的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是的话，第一个就是我先讲一个比较严重，就是有一个类似阿姨一个亲戚，她应该是一个比较重度的忧郁症。那我没有太去了解是什么事情，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怕，那时候年纪也大。我是觉得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不想直接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可以直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一个心态也是不对的。 他的这个重度到什么程度啊？他会想过自杀吗？ 我觉得应该有吧。但是对我最震撼的就是也可能是有很多人就比较害怕去治疗的是他最后有好了，但是因为那个药物中间有段时间因为药物有很多副作用，我总是感觉他跟我以前认识的他有不一样，这一点让我自己比较难过的一点。但后来我有 他有什么反差吗？就是 反差就是 行为方面 人可能会比较浮肿啊， 哦，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以前是很利落的人，有一点变得我不可以说那叫痴呆，但是有一点 呆的。 但是后来有医生也有跟我们讲过，有做就是朋友嘛，因为我有朋友是做护士的，他说现在的药物已经进步了很多，以前的精神病的药物可能真的会带来非常多的副作用，像手会抖啊什么的，但是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其实这些副作用已经会减轻很多。那大家对于去治疗这种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的担忧，其实这种它已经有所改变的这个讯息是在大众里面不够传播的不够广的，大家对于他的想法可能还是在我小时候的这个印象，就是你治疗以后你还是不是跟以前同一个人。那他非常强调的是现在的药物已经进步了很多，其实很多这种副作用已经是减低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我其实我妈妈也有一点，就是但是她那时候我觉得是就是跟精神跟内体身体的分泌有关，是她刚好前几年有那个更年期，然后因为那身体的荷尔蒙什么的改变会非常大，而那可能当时他又不是太过那个 aware 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刚才安安讲的很好，就是当时医生也是说他要多做运动，因为运动会在脑里分泌一些我不知道那个 快乐因子， 对，就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那他整个人会 cheer up 起来。那我觉得运动真的那时候就是逼他做运动，就每天要做一小时的运动， 这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就是也算是慢慢走出来，甚至是已经达到痊愈哈。但我看到很多媒体圈的人他就从此就走不出来，就是走上绝路。我看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最后他命是救回来了，但是他的这个就非常戏剧性的一个结果，他当时就是这应该他不是干媒体的，我是看的财新的一个副编辑，叫做张晋啊。 他呢是非常资深的一个媒体人，他讲的一个故事，他说这个人他自杀，但是后来他是打算是从窗户上跳下去， 嗯， 可是呢他那个窗户那个窗户这个关得太紧了，他说一直推推不开，结果呢就是跳窗失败，然后他连这个他就感到极大的挫败感，他说我连一个窗户我都推不开，然后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哇哇大哭，结果一哭完他整个也没有死的劲儿了，他的命就保住了。他后来讲的时候还是比较就是戏谑的，好像讲一个 祸兮福之所以 讲一个笑话一样来听、 嗯、 但是他确实他说自杀这个倾向啊，你一点都你不可以去轻视他，不是说着玩的，他就真的是有行动的。 嗯， 然后呢这个人因为他是媒体人嘛，他后来走出来他就写了很长篇的几篇文章，就七八篇，就科普这个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当时他的几个同事财新里面都是做记者出身的哈， 嗯， 有的人就带他去哪玩，有的人带他说这个北京有周边有一个什么农庄，你就干脆去那儿定居好了，你不用先别干活了，包括胡舒立都给他一些建议啊，他的老板。然后呢还有一个他的下属就专门跟他讲一些道理，一个多小时就跟他灌输什么人生哲学之类的，后来发现我跟你讲那个干嘛呢，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就大家就有一种无力感。可是呢他就自己也反省我为什么会得这样一种病，然后他就讲他说跟我童年的经历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他就引申出另外一个想法。我刚才讲到我说这个什么演员公务员媒体人警察医生或者什么老师、 嗯、 他们几个人群比较容易得、 嗯、 然后他的一个观察是说呢不仅仅是这些，因为这些是在媒体的关注圈之内的、 嗯、 但之外的更多的人在农村，他们是因为贫困而抑郁，而且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 嗯、 媒体圈也不太关注他们，所以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得的就是抑郁症， 其实 也完全没有解决的一个办法。 中国最大的抑郁症群体还是在农村、 嗯、对， 嗯， 哎呦，他讲到最后的一些例子哈，就非常的心酸。他讲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的父亲是以前在苏北什么地方，也在农村，然后打成右派、 嗯、 所以他父亲呢就是在生活里面可以说是一个 loser， 然后回来之后呢脾气非常差，就经常在家里面就是可能骂孩子打孩子、 嗯、 他就天生敏感，所以他这一切都给他种下了家庭很不幸的这样一些种子，而且对于人际关系他的这个反抗的这个程度和怀疑的程度可能就比一般人要高，所以他走进社会之后呢他也是通过上学改变他的命运啊， 嗯， 但是呢他始终可能对人际关系他抱着一种比较抗拒的姿态，而且呢他这些生活经历啊，尽管你说职位方面或者工作成就方面都到一定程度上了，但是他都不能就是驱除你小的时候就童年的时候心里的一种阴影。 嗯，要按心理学的一些、嗯、理论来讲的话、嗯、很多人在成年时候爆发出来的一些情绪的纠结、 嗯、 其实是童年的时候就埋在你的生命的这个进程当中。 嗯， 嗯， 但是我对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其实现在这些理论也是众说纷纭，有不同的流派。 嗯， 我不是一个专业人士，我只能说对于感觉到自己最近好像很不舒服，然后有出现自杀念头的这样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去就医，因为有很多人、 嗯、 他可能其实是生活当中非常坚强， 对， 非常厉害，非常能够自我消解的人、 嗯、 但正是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那这次我可以再消解过去、 嗯、 所以他疏忽了、 嗯、 那可能就发展到最后你的脑部的传递物质出现了问题，你缺少了那种可以帮助你传递你本应该能够感受到快乐情绪的这种 chemical 的东西、 嗯、 这个就不是你的个人的心理意志所能够抵抗的了、 嗯、 这个是需要由药物来帮助你、嗯、来把你回到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可以再继续去通过你的一些学知识学习人际间的交流来改善自己的一些不是很完善的地方，然后让自己的心理更加的健全和强大起来、 嗯、 但是呢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你就医的时候一定要 这俨然是心理学家了，继续啊！ 就我是人生知道的一些事情，然后也是很希望在这里能够分享。如果能帮到谁的话，那我觉得我今天来上这个 节目，那你特别像一个康复者。 就是确实身边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给我的记忆留下了很深刻的，也算是一个伤痕吧。 嗯， 就是。其实我要说句实话，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的情况 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嗯， 那如果你要去过这个精神病医院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说你的就诊时间去十分钟以内。 嗯， 因为有排队，成很多人在那里等。 嗯， 而你会觉得这个医生看起来也很焦虑的样子， 他本身就像 没有时间去听你讲述什么。你不可能期待说我能见到一个电影里面讲述的心理医生， 嗯， 给你坐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 嗯， 啊，你最近怎么样啊，是什么事情 No， 嗯， 基本上就是哦，你来看病了，那既然你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觉得你有问题的要求， 我直接给你开药， 那我就给你开药。那为什么要开药，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可以讲的事情。 嗯， 有的人是我的经验，我相信我的经验，我看你几分钟听你讲几句话，我知道你就是开药能够解决的问题。 嗯， 还有一些那可能就是会涉及到你医生的收入的来源等等，这个可能讲起来会有点黑暗。所以我是然后再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医学界有一些争论，那就是说这个药的副作用。 嗯， 有的医生他自己判断说这个药的副作用是会有什么样，这也是取决于他一个经验方面的东西。 嗯， 所以在医生自己的讨论当中，他们也会经常会就是说具体在什么时候应该加药、加大量或者什么时候停，不同的医生会有不同的判断。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觉得如果这么开药造成了就是有的患者可能他们觉得已经是好像在往康复的路上走了。 嗯， 但是呢最后啪一下就跳楼了，就在没有人有前兆的情况下可能还笑眼相迎， 嗯， 相迎对周边的人就一下子跳楼了，这个对医生的刺激也是非常大的。 对， Maddy 讲的是大陆的情况， Kellen 等会儿说说香港这个就医的环境到底是不是像大陆那么恶劣，想想有没有更好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好，三立化新闻我们最后一份，等会儿再来聊这个抑郁症的话题。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影星哈。刚才好像确实香港呢，你说医疗环境方面这个应该是比大陆要稍微的纯净一些，就是可能医生显得比较专业一些，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焦点就是再转到这个影星身上。 嗯， 你看除了这次的罗宾威廉姆斯，其实香港之前有你讲的周星驰，张国荣，这些他们都是有抑郁症的历史，包括这个许冠英，他是前不久才去世的是吧。 对， 也是在家里面，他一生没有结婚，然后最后是孤独的，好像是心脏病发，然后就在家里面。而且他是有长期的这个抑郁症的病史。但是许冠英我印象当中他也是那种很快乐的一个形象。哎，所以我不知道哈，这到底他中间有没有一个科学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就证明你演这些角色就跟你最后的抑郁症之间他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联系。然后你说 我个人就在看那些，因为像你讲的这个在depression 还有 comedian 的这个连接上面，现在大家都在洗版洗版的讨论。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么简单的就把他们两个连接在一起，其实对于忧郁症在社会要怎么康复和治愈的推广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把这个事情 太 简单 化 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像那个 Robin Williams 他其实个人有很多问题，但是在主流很多大众和媒体上面都没有特别讲的呈现。就像他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有新闻说他家人其实证实他有早期的那个 帕金森症，但是他不想让大众知道他有这个病。 我觉得你一个本来脑袋这么灵光的人，就是在大家面前都是非常有 wit 非常有智慧，然后那个反应非常快的人，你对于自己患上这个你知道是一条慢慢会衰老然后脑会退化的病症，你这个接受程度会是怎样呢？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他有一个非常长历史的那个酗酒还有盖药的习惯，就是虽然他之前有20年他的小儿子出生以后他就 sober 了，但是他2003年的时候他又在 pick up 那个 drinking problems。然后因为酗酒还有那个盖药对于那个 depression 是已经有科学的理论是证明会很容易让人有那个抑郁症的 增长，因为它会影响你脑袋非常的大。 嗯， 那还有就是他也有财务的问题啊，然后他而且他还有他之后来拍的很多戏，大家对于他的评价都不是很好。 哦， 这些有很多， 这也是一些诱因。你知道我想到那个谁，就是费雯丽，费雯丽他当然很早很早年了，他最后也是孤独终老，然后结过两次婚，然后最后跟这个奥利弗他第二任的丈夫是非常的不愉快。他的这个性格因素是对他的这些最后的这个躁郁症，他是狂躁加抑郁，就是双重 双向情感 障碍。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吧，就跟你讲的，就是他对于自己的期待非常高，比如说他之前都拿好几届奥斯卡，两次拿的这个影后，但中间有一部电影就外界评价非常糟糕，而且他跟媒体记者就说呢，他说我对于某一个评论家他的这些影评我非常非常不赞同，但是别人可能不赞同就完了，就过几年过一阵他就忘了，但他不是，他就一直记得，他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这个人，他的心里那坎从来就过不去。而且呢他要真的是拍一部戏哈，就非常非常认真， 嗯， 他就是自己啊就常年是陷在这个角色里面出不来，所以这个应该是你像做演员的 不疯魔不成活， 哎，就是这样，他在戏里戏外哈，他俨然就是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他非常的极端，而且呢他对自己期待值过高的话，他一旦是有任何的挫折他就是过不去。这个特征可能在媒体界里面也有这个一样的特点，是不是？ 媒体界的话，我觉得可能受到的培训和教育都是要追求真相。 嗯， 那我们有的时候会受到条件的制约，嗯，你没有办法去讲述你知道的你认为的真相。 嗯，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人的 不能说 人的某种本能是被压抑了。 嗯， 那如果要是你觉得不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也许在尝试了做出一些改变然后没有取得自己所期望的效果之后， 嗯， 你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性格和这个行业是否合适。 别干了，别干了，辞职。 就是其实很认真的人呢，是很容易得这样的我还是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比较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一方面，我很敬佩 Robin Williams。 嗯， 你从就是逻辑上去分析的话，确实他到人生晚期， 嗯， 可能慢慢的财务的问题， 嗯， 这个没有办法再出精品， 嗯， 这些可能都会困扰一个艺术家。 嗯， 但我觉得我比较认同他遗孀的一个态度，就是，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记住他给我们带来的欢笑， 嗯， 曾经给我们带来的启迪。 没错， 在这个 Dead Poets Society 里面，嗯，我记得也是很多人认识，就是那个片子给人很多人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 嗯， 虽然最后他是在越来越世俗的环境当中被驱逐，但是他的那个理想主义的种子又传播在了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的心里面。 嗯， 我觉得那个是确实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片子。 而且我在看这些就是你听上去是以悲剧结束的这些影星的人生哈，我有时候会觉得他有一种美感在里面，就是一般人没法体会那种凄美。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是你看这个人生经历啊，他真的是跌宕起伏，他各种酸甜苦辣，什么经验体验都有。我觉得有种悲剧美在里面。 就是如果你用特写镜头去看生活， 嗯， 它是悲剧， 对， 但是你把镜头 拉远长镜头， 它是一部喜剧。嗯， 而且我很想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是不是做媒体啊，或做这种谐星，他们就特别容易得那个，抑郁症呢？除了是刚才安安老师说本来这些人就比较多愁善感才会进入这个行业以外， 嗯，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名人，那得到那个大家的报道会更多。 嗯， 那像这种谐星，他们本来为大家会这样的讨论，是因为他中间有一个讽刺 是 在里面，它是一个 irony。 嗯， 我本来就是为大家制造欢乐的，但最后我自己是那个 depression 而自杀。 嗯， 那本来这个新闻点就很大嘛， 嗯， 所以我并不赞成会 come up 一个这么的 easy conclusion 嘛。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夸大一些情绪方面的东西，而且大家会觉得怎么可能，可这就是可能，就必须我们要认清现在这么一个现实。好，那今天说上去是周末礼拜五啊，周六周日大家本应该放松放松，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趁着这两天至少我吧，我可能真的会去做一个测试，这个到底真的是有没有什么抑郁倾向之类的，下礼拜跟大家报告一下。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今天的3D坏新闻，也谢谢你的收听，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樊素，再见，拜拜， 周末愉快。